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2014年秋冬之际，一套包装非常精美的《梁曲俊存赵俊梁北京小曲集》出版了。这里边呢，收入了20首从清代就曾广泛流行于北京地区的时调小曲儿。演唱者赵俊梁是北京曲剧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2014年3月，他也是故去了。赵先生为人谦和，善良朴质，他始终保持着老北京旗人特有的礼数，具有长者风范。梁曲俊存赵俊梁北京小曲集是北京时调小曲第一次经过系统整理而结集出版，填补了北京民间传统口头唱曲艺术的一个空白，更是北京市曲剧团抢救老艺术家资料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成果。那您听过这些个北京小曲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唱腔和弹奏体系方法的失传，北京时调小曲儿逐渐罕见于舞台，以至于濒于危亡，时至今日已成为绝学了。虽然偶有零星的曲目得以演出，而作为一大门类的时调小曲儿，总体已经面临全面的绝迹。所以说这张专辑那绝对是曲艺界的一大幸事。今天我就继续邀请赵俊梁的徒弟，也是我的师弟，北京市曲剧团艺术史副主任顾博岳和我一起，咱们聊聊赵俊梁，聊聊他的北京小曲儿。下面呢，就请您听我和顾博岳一起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坐在我旁边呢，就是北京曲剧团的顾博岳老师。顾老师您好。 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对，这个咱们一直在聊赵俊梁先生，也是您的恩师的这个艺术啊。 是。 咱们呢今天呢主要就聊聊他这个小曲儿吧。因为咱们团里啊给他出了这么一本叫做梁曲俊存赵俊梁北京小曲集。这是两个光盘的 CD。 对。 包括前面这些个他的这些 里头有着文字性的 文字 图片、 珍贵照片， 一个书的性质的。 对对对，再加上后边的这个艺术传略，再加上后边这些个词儿、 这个广唱词就是10000多字。 哎，这实在是太珍贵了。这个小曲儿啊，北京过去有好多小曲儿。 对， 哎，而且曲牌不一样。 嗯， 那我们徐徐道来话北京，每天晚上这个小曲儿呢，也都是民国晚清的，但是呢，它主要是一种。曲不能叫曲牌了，就是一种腔调、就是岔曲儿、 对对， 那赵先生出的这个可是不一样。我过去也跟赵先生学过好多，咱们随便说一个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呢，探清水河。 哦， 探清水河呢，这个当年啊我们节目里也播过，播的是谁的呢、就是李丹书老师。 哦，李先生 就是他是这个艺术研究院。 对对、 这个 他是可以说是北京民歌的专家。 对，他唱的这个探清水河、好听。 嗯嗯， 后来呢，我们还曾经在节目里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探清水河过去呀，认为这是一个叫做摇调，就是不太好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段子。 嗯， 但是呢，那个你看那个过去老电影里边、嗯、那个 《林海雪原》呢， 哎， 土匪， 哎，土匪一出来都是哼的这个，听了听了，宋老三儿两口子买打烟， 他这个就是词儿跟这签儿好像给、 嗯、 那时候给人家感觉一种就是有点轻佻的那么一种感觉、 嗯不太好，反正是 啊、 嗯、但是我们后来为什么播了那个李丹书老师的那个呢、 嗯、 我们一看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爱情故事， 对， 而且这里边一句过分的话都没有， 对， 连一个过分的词儿都没有，就是两个青年男女恋爱、 嗯、 结果家长不同意、 嗯、 后来呢就投了河了， 对对 对， 对， 其实一个很悲伤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探清水河、 嗯、 咱们这个书里是这么写的哈、 嗯、 又名柳荫调、 嗯、 曲目探清水河在北京民歌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流传到河北东北等地，曲调这个萎靡闲适，其旋律虽与切五更相近，但弹奏手法差别较大，仍被视为两种曲调。这个词儿呢，你像什么这个桃叶尖上尖，柳叶青满天，在其位的稳坐，细听我来言，此事出在京西蓝靛厂，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一位松老三， 哎 不是宋老三， 哎就是松老三，因为过去是、 嗯、 这是写还有一种唱词，就是长青万字松老三， 嗯， 蓝靛厂火器营为什么叫长青万呢、 嗯、 那就是就满族满人，他说姓松、 嗯、 长青万就是松啊， 哎 荷花万字叫大连， 嗯 不是宋， 嗯， 这个 姓松的我们知道一个名人、嗯、老舍先生那个茶馆里边 松二爷， 那松二爷是吧，嗯 他这个探清水河就是北京的事儿， 嗯、 海淀嘛， 嗯 蓝靛厂那边， 对，提起了松老三两口子抽大烟啊、 嗯、 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一个女婵娟、嗯、女儿长到了二八一十六，取了个乳名荷花万字叫大莲 啊，他都有一种切口语，切口语这东西， 哎对了， 在这段实际上、 嗯、 他的曲调有从说是从南方那个无锡井啊那边顺着运河划过来的、 嗯嗯、 您看那个电影金陵十三钗， 哎 也秦淮井其实、 嗯、 哒哒啦滴里个里个啷里个里个啷里个啷， 对， 这好像在北京上就是赵华台， 嗯 也要切五更， 嗯 那么就说这个探清水河是不是跟这个赵华台是一个曲调呢， 嗯 在咱们这儿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嗯、 主要是他头一句， 嗯 咱这探清水河是往上挑， 嗯 桃叶儿尖上尖，他有这么挑这一下， 嗯 再有一个就是可能伴奏它的定弦不一样， 哦 咱们唱时候感觉不出来， 嗯 但是在人家弦师那人家手里下可能是大不相同， 嗯咱们呀这样先来听听赵先生演唱的这个探清水河，咱们当然时间的问题就得听这么两三段啊、 哎 听到的就是赵俊良先生演唱的探清水河，伴奏呢就是著名的弦师许吉星先生， 对， 哎下边呢咱们就听听刚才顾伯月提到的在这个金陵十三钗里边、 嗯、 就是这十三个风尘女子要替这些个青年女学生 去受日本人的侮辱啊、 嗯、 这个我们也知道日本人在我们国家那绝对是犯下了滔天的罪恶啊， 是， 但是这十三个风尘女子呢勇于替这个女学生去承受这种侮辱，其实就是自寻死路， 嗯、 就也知道就是必然是死路一条的，在这之前呢他们说我们姐妹们打扮起来啊，我们嗯就是再唱一次，我们想想想我们的这种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个时光、 嗯、 所以这些个女子在这个是一个教堂啊、 嗯嗯、 里边她的这个重新整装打扮， 在粉墨登场， 哎，重新唱，就是在这个电影播的时候到这儿啊，真是好多人都流下了这个眼泪。他唱的是很好听的，很高兴的、 嗯嗯， 但是呢，这是等于他们人生的最后的一个辉煌， 嗯 啊 嗯， 所以咱们听听电影当中这个无锡井这个片段啊。果不其然，非常好听、 嗯、是， 而且确实是我们要光听好像听不出什么太大区别来哈、 嗯、 这个曲调是同源的， 对对， 说到这个探清水河，刚才你说跟这个照花台又叫窃武功、 嗯、 而是同源的， 对、嗯、 都是从这个无锡井来的，是吧？ 对， 这个照花台呀、啊、我们北京听众非常熟悉， 是 为什么呢？在双簧里边有，对吧？ 一更也不来。 哎，对对，这个一更里，月照花台，想起郎君一去不回来，叫丫鬟打上四两酒，四个菜碟端上来，这个后边就是这个鞭子了， 一 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全是腌白菜， 老腌白菜了。 哎，对了，这样咱们呀，听听我演唱的。 好， 这是我们啊，在还不是中国。是在新加坡、 嗯、哦， 我们星爷相声会馆去新加坡演出相声大会、 嗯、 我跟王磊， 嗯， 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组合、 嗯嗯、 我们俩在新加坡演唱的这个双簧演的这个一碟子腌白菜，二碟子腌白菜， 听着这个照花台、 啊、那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前等前不来，后等后不来、 嗯、 哎，咱们听听这一段。 哎呀，谈恋爱太好了， 而且谈恋爱呢、 嗯、 用的是北京的小曲儿表现的。 好啊， 这个小曲儿叫照花台， 让大家伙欣赏欣赏北京的小调， 可以吗？ 来呀， 您坐下。 好。 一呀更儿立呀，月了两儿照花台，郎君他定下了计，今天晚上来呀，叫丫鬟打上了四两酒啊，几碟子酒菜，摆呀嘛摆上来，哎哎哎哎哎，我们一等也不来呀，二等也不来，三等三不来，四等四不来呀，左等左不来，又等又不来耶，失了心的情郎哥，你呀啥时候来？哎哎哎哎！ 哎，刚才听到的就是我跟王磊在新加坡演出的《双簧》里边的这个照花台。 哎，实际过去《双簧》里头也唱这种小牌子呀、小曲儿啊、小调也挺多的， 很多很多的。哎，赵俊良先生除了演唱小曲儿之外，当然小曲儿不能当一个正经的这个曲种来 演唱。对，按现在来说，尤其是作为一个男演员，再说我专唱在台上专唱小曲儿，肯定是稍微弱一点。 所以他其实什么都演，演单弦儿。 对， 演拉洋片，双簧、 快书、 唱快书，这他的， 其实 很全才， 应该说是一位杂家，当然是还是以芭蕉鼓为主体，因为他当初是跟盲艺人学艺，这个在盲艺人里头，其实这各种曲种，每个人掌握的都是比较的多，比较的杂，因为盲艺人不可能是我专唱就韵大鼓，他有点吃不开啊， 对。 尤其各种的比较现在少见的濒危的一些小调，包括什么，比如说江蓝田先生，他当初擅长的，东城调，子弟书，包括一些像北板，像这个西韵，反正就比较庞杂。 其实我跟赵先生学呀，当时学过一个绿衣女，那是他自己写的，一个单弦牌子曲， 单弦， 头了曲头《蜀上太平年》这样，哎，因为这是《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完了我去看《聊斋志异》啊，这绿衣女给这个这相公吧，就这男的，唱过一小段， 哦， 《聊斋》里提到了，这词儿还有就是这个树上乌鹫鸟，转奴中夜散。这乌鹫鸟就是一种鸟，它这个在凌晨的时候、黎明的时候叫唤，所以当时呢就拿它当报时的这么一个鸟，它一叫唤就是马上天要亮了，但是这回这乌鹫鸟呢可能是叫的早了点，结果这个女孩出来一看天还没亮呢，其实它是一妖精嘛，它是一个这个细妖风嘛，哎，所以这它就这么唱，就是树上乌鹫鸟，转奴中夜散，那意思是我不愿意走，但是其实它这天亮了我不得不走，哎，不愿绣鞋湿，因为它夜里露冷胎滑嘛，只恐狼无伴，就是就怕我的郎君没有伴儿。我后来我一看这词儿挺好的呀，干脆我给他用一个小曲儿、一个曲牌给他唱出来得了。用的什么呢？我就是跟赵先生学的这个《忆江南》。 哦，《忆江南》 这个曲牌， 一个小调。 哎，树上乌鹫鸟，转奴中夜散。哎，当当当当，里个啷当。把它搁在这个牌子里边。后来我找赵先生，我说这个我这么着行不行？赵先生挺好，你这是活学活用。 对。 但是你应该把折给它顺了，因为这个折呢跟原词的折不一样 啊、 哦。可是把折顺了，这就 那得就用它原文的得，要不然得改全段了。 哎，利有不带了。后来我也没改，但是这是一个我跟赵先生学的这么一个、一个小故事。 是，就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小曲子、小牌子，它单摆副歌的，它是一个死的，要把它用在段子里，它就活了。 对。然后我这个之前唱单弦嘛，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以唱单弦为主要的演出的形式啊，说相声都很少。 哎， 当时我自个儿编了四段，就是《陷空山》《西游记》 啊，《西游记》里，《 西游记》里的这个孙悟空、猪八戒，每个里边我都用一个不常见的小牌子。 哎，我好像听过您演唱这个。 比方说这个有一个牌子叫这个柳子腔，柳子腔呢又叫柳枝腔，它是。过去中国人就讲究嘛，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是吧？这个叠作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其实应该念行客泥，它是都是这个按折韵的嘛。柳枝腔它是一个送行的这么一个腔，那后来呢，我就把它这叫悲腔，把它喜唱。猪八戒跟这个孙悟空在陷空山里找不着这妖精，结果看见俩这个女的挑水，猪八戒就过去了，说妖精啊，这个妖精很生气啊，这个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妖精闻听有了气，哪儿来的野猪被雷劈，张嘴骂人太无理，没大没小见识低，也不照照你自己，肥头大耳冒稀奇，今天有我没有你，老娘扒了你的皮，扁担水瓢齐举起，八戒摔了一身泥，噼里啪啦一顿打，当个当个当个当个里个当个当个当，打得八戒泪淋漓，当当个当个里个当。哎，这个反正唱起来挺有意思。 对对对，很活泼。 有一次啊，我在广德楼演出，我就唱的这个《陷空山》 啊， 唱完之后， 正赶上赵俊良先生上后台玩去。 哦， 下来之后我说爷们儿您来了，您那个说说，您唱挺好。我说对了，我得问您一个词儿，因为当时啊我还在编着一套，想编八本《白蛇传》， 嗯嗯， 但是编了四本，后来因为没地儿演了， 啊， 我这是2001-2002年的事儿， 很早的， 哎，头十几年的事儿了，我就没写下去， 中断了。 后来我说有这么一个牌子叫后花厅， 嗯， 啊，这个我得跟您学学，因为我听好多人唱的不一样。这个您这个当然很正规了， 嗯， 您是研究这个的。我学完这调以后，我把它编新词儿啊。赵先生说这个，我这个曲剧里头有这么一段，这个很准啊， 嗯， 这个。我给你唱唱这个吧，然后就在这后台 哦， 就在这后台呢，我就拿我那小录音机，我就给它录下来了。录下来之后呢，后来我就照着签上要编的词儿， 这事儿我还知道， 嗯。 这当时是我呀， 嗯， 但还没拜师呢， 嗯， 我就在票房里。 嗯， 当时老先生在票房唱这个《碎冰山》。 嗯， 他跟观众聊天儿。 嗯， 他提到这个， 嗯， 他说这个《碎冰山》呀分几本儿。 嗯， 头本是这个。酒楼谢机， 嗯， 二本杨雄醉归， 嗯， 后头有一个海和尚， 嗯， 到了杨雄家里去， 嗯， 这点有一段后花厅， 嗯， 又叫花儿叹。这时候他就提出说，这牌子我当初没说哪年啊， 嗯， 这我给徐德亮录过， 嗯， 所以我当时我这在底下我听着了，我就知道他给您录过这牌子。 哦，这是2001-2002年。 对对，我听老先生说这话是04年吧。 嗯， 他但是就说明他这个事儿印象还很深。 还很深。 啊，我从那儿知道这有这么档的事儿， 年轻人学这个太少。今天时间不多了啊，如果您喜欢这些小曲儿，想知道赵俊良先生的演绎故事，还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会继续邀请顾伯月和我一起来聊聊赵俊良，聊聊赵俊良先生演唱的这些北京小曲儿，也希望您继续支持这熟悉的老北京的原汁原味的民俗艺术。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北京小曲儿，咱们今天呢听赵俊良先生演唱的一首北京小曲儿，叫《照花台》。这个小曲儿的曲牌是切勿更，与南方的小调无锡井是同源的。下边呢咱们呢就给您放这段北京的小曲儿《照花台》。在小曲儿当中呢，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